《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45章，豆腐喺旁边一听到萧正咁讲，一啖茶喷咗出嚟讲：哎呀！妹啊，我哋今次系去山区，你以为系去旅游啊？你嗰个高踭鞋唔啱㗎喎。萧正呢一次就好似铁咗心咁讲，咁我唔着高踭鞋。豆腐只眼一碌，嘿嘿咁笑，可以啊，不过嗰个山呢就真系唔系玩㗎喎。草丛里面有好多嘅各种各样嘅蛇啊，草里面仲有啲虫啊，一个唔留心啲虫啊烂喺你嘅身上边。你知道咩叫做滚青虫啊？啊，好似手指咁粗绿色嘅，烂起上嚟啊，一身一熟，啲皮肤啊痕到不得了啊，你一打佢，噗一声，佢啊即刻变成绿色嘅肉酱。哎呀，仲有啊，嗰啲蚊啊，好似只乌蝇咁大只，仲有啊，好多咁嘅咩蜘蛛啊、蝙蝠啊、盐蛇啊、老虎啊、狼啊咁啊，到时啊撞见嗰啲凶猛野兽，咁我哋就各自掹噶喎，唔得闲照顾你，万一你啊俾佢哋追上咗咧，咁就真系。萧正一听到呢度，佢一抌脚讲： 哼！你当我三岁细佬哥咩？我梗系咩都知啦。 随即佢就望向我讲： 圆圆，我要同你一起去，我唔想再同你分开啦。我离开你好惊噶。 我就梗系唔愿意萧静去啦。顾文敏嘅身体素质好，我哋几个麻甩佬亦都唔系佢嘅对手，而且佢仲使得一手嘅好枪法，见多识广。就算真系遇上咗咩危险，自保肯定冇问题嘅。萧正就唔一样啦，佢喺生活上呢就同呢啲一啲都沾唔上边。平日里经常做嘅嘢就係做 facial 逛 shopping， 或者就约埋三几个朋友喺度叹啡飲茶。咁样嘅身体素质点样去山里边呀？听佢咁讲，我就讲：唉，呢啲唔系儿戏啊！小豆讲得冇错，呢一次系有生命危险嘅，再系真系遇上咗要命嘅事嘅话，可能我都救你唔到，你明唔明啊？萧正就咬住娇滴滴嘅嘴唇，眨咗一眨眼讲： 我担心你嘛。 豆腐一向唯恐天下不乱嘅，佢讲： 你呀，唔系担心佢，你系担心佢搞外遇啊嘛。 呢句话就真系讲到点子上边啦，啲气氛即时就尴尬起上嚟。我狠狠咁掘咗豆腐一眼，心諗：唉，真系交友不慎啊，总有一日我忍唔住呢就碾死你啲咩臭嘢。短暂嘅沉默之后，萧正就扯一扯我嘅衫袖，一副可怜巴巴咁嘅样讲： 我唔想离开你，如果我惊啊，万一姓林嗰、那个，我要同你一起，就算死都要死埋一起啊！ 讲完佢就揽住我啊，唔肯放手。我一时之间呢就又尴尬又感动。萧正嘅性格同阿顾文敏真系唔一样。佢呢就属于好善于表达嘅人嚟嘅，鍾意你嘅时候真係甜言蜜语都不离嘴。呢一刻咁一讲，睇到佢又驚又伤心嘅样，我个心亦都软咗落嚟。不过呢啲係生死嘅事，真係唔係儿戏。我心諗要点样先可以安抚萧静，打消佢嘅念头呢？呢陣时顾文敏就讲： 淨係我哋三个人呢就係唔得嘅，我觉得都係要添多个帮手。 萧正一听即刻瞪大隻眼，即刻讲： 我可以帮手，我呢识煮饭，唔会俾你添麻烦㗎，圆圆求下你啦。 讲完佢又揽住我隻手臂係咁摇。我冇諗到顾文敏会同萧正讲话㗎噃，諗咗一諗，睇到萧正呢一副样，我如果真係唔应承佢嘅话，可能佢真係要喊㗎啦，只能够讲：唉，咁啊去啦去啦， 但係啊，讲清楚啊，出门呢就唔可以好似而家咁任性，到咗嗰个地方会发生咩事我都唔知道㗎。萧静即刻笑起上嚟，夹高只脚喺我面上直接系咁一嘴讲， 我都听晒你话，咩时候去啊？ 唉，我真系尴尬死，我都唔敢睇下顾文敏块面，即刻转移话题讲，啊，俾我諗下先，呢件事唔能够急啊。其实我哋四个人当中就只有我同顾文敏嘅战斗力要好啲，萧正同埋豆腐唉唔好提啦。就係咁样样实在就太草率喎，必须仲要搵个漫长嘅计划先得。其一呢就要带足装备，嗰个牙山宝典时隔而家几百年或者早就已经消失咗，话唔埋只能够挖到地基。虽然话呢一次唔系倒斗，但系探铲一类嘅装备呢都仲系要带嘅。其二呢，我哋人手上边稍为不足，咪话乜呢，就系连爷爷都搞唔掂嘅嗰个地方，我哋就真系唔能够掉以轻心。思嚟諗去，我决定都系要搵多个帮手，亦就系搵个搭伙人。以前生意上嘅人物我就真系积累咗唔少，但系如果要做呢啲攞命嘅嘢嘅话，咁就真系搵唔到搭伙人。如果我有赵老头或者有专税嘅势力，可能就直接请到各方嘅能人嚟帮手搭伙，但系我而家就真系冇咁嘅能力。豆腐听到我咁讲，佢就讲：我哋而家同阿专税好大都有个合作嘅关系，我睇啊，不如咁啊，叫专税借啲人俾我哋用啊。豆腐嘅思想啊，真系太一条筋，我差啲啊俾佢激到笑起上嚟。我讲：小豆啊，你啊真系将人心谂得太美好啦！我哋同专税咩关系啊？佢能俾我哋借人，你仲记唔记得卫南京佢哋出场费系几多啊？再讲啊，即使系俾我哋请咗人，嗰啲人能唔能够同我哋一条心啊？豆腐啊，搣咗下嘴，佢又讲：唉，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咁究竟点先得啊？讲完，佢只眼突然间一闪，拍咗阿柏个头，讲：哎，有啦，搵女叔，反正呢，赵老头都放咗你白鸽噶啦，白泥斗搞镇海石，女叔攞咗去就攞去啦，同我哋又冇咩关系嘅。佢啊仗义，搵佢可能有机会喎。女叔呢个人呢就温文尔雅，表面睇起上嚟个大好人，但凡同佢相处过嘅十有八九都叫好嘅。不过喺呢一层咁嘅面具后边究竟系咩样就不得而知啦。如果从表面上嚟睇，请女叔出山就系一个可行嘅办法，但系问题系女叔系边树呢？豆腐非常之积极，佢讲：哎，打电话搵阿专帅打听下，打听下。佢向来呢就比较积极嘅，未等我开口就揞住个手机就同阿专帅打电话啦。 喂，我搵阿专帅啊，你就系啊土豪，系我系我，呀呀，我咪就系阿陈元嗰个跟班咯。哎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真系好鬼挂住你啊！哎，食咗饭未啊？最近心情点啊？兄弟，第日嚟深圳，我请你食饭吓，冇问题，冇问题。 顾文敏喺旁边睇到啊，眼都突埋。冇几耐，佢系嗞一声咁啊笑咗出嚟，佢讲：佢哋两个喺度倾紧乜嘢啊？我呢就其实已经习惯咗噶啦，所以我冇出声。听到阿豆腐咁九唔搭八讲咗一大串，难得专帅都冇挂佢电话，咁睇咗呢十几分钟都过咗去啦。豆腐已经从中美关系扯到咗双边贸易上边，我即刻拍拍豆腐个膊头，示意佢喂讲下正经嘢啦。咁呢阵时豆腐先即刻转移话题，对住个电话讲： 能唔能够联系到女叔啊？ 佢咁一问，亦都唔知道专帅嗰边系点样回复，豆腐即时系一跳，佢又讲： 喂，你老尾，你咪游花园啦，你唔知道先怪啊！喂喂喂， 睇嚟专帅已经将电话 cut 咗线。豆腐一面受委屈咁嘅样，一边呢就问候专帅嘅祖宗十八代，一边就回拨返去。接通咗之后都未听到豆腐开声，神色就变咗一下，可能专帅嗰头就讲嗰啲乜嘢。跟住豆腐就将个手机递咗俾我，示意叫我听。喂，我接过手机，电话嘅另一头，专帅唔冷唔热咁讲： 我唔想同呢个白痴通电话，有咩事讲呢？ 我睇一睇神色悲哀嘅豆腐一眼，跟住我讲：我要揾吕叔有事，你将佢嘅联系方式话我知啊。专帅淡淡咁讲： 我讲咗冇，佢失踪咗啦。 失踪咩回事啊？专帅嗰边沉默咗一阵间，佢讲： 有啲事我自己都搞唔明白，你揾佢有咩事啊？ 搞唔明白，我睇八成佢真係唔想讲咋啩。諗咗一諗，我将牙山宝殿嘅事讲一讲。专帅听完之后就讲： 加我一个。 我一听到，我怀疑自己系咪出现幻听。我讲：你嚟做咩？专帅讲： 嗰个地方可能你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见面再讲。 讲完佢就挂咗电话。我捻住手机，一时之间有啲错愕。乜嘢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唔通专帅知道啲乜？莫非佢亦都对牙山宝殿感兴趣？思嚟諗去都唔明白。唉，我干脆就唔諗啦，心諗睇嚟只能够等专帅嚟先讲，到时再问个明白就得啦。不过第二日专帅就带咗佢手下嚟咗深圳，除咗佢本人，仲有中工同埋一个年轻人。嗰、那个年轻人就系佢本家最小嘅一个兄弟，睇起上嚟又似个大学生，性格亦都唔错，冇专帅咁阴沉。大家落座坐低咗之后，关咗店门上咗二楼坐埋商议一下。专帅呢就仍然都系嗰副样，只不过由于出门在外，所以就戴咗个半边嘅面具，回头率就真系非常之高。点解讲我哋只知其一唔知其二呢？原来呢一个牙山宝殿喺行业里面老一辈嘅嘴里面系一个特别邪嘅地方，正因为系邪门啊，所以好少有人提起嘅。行内啲人一般都唔知道呢里面呢就有一句俗话讲：考古倒斗不分家。挖蘑菇嘅唔单止关注行业里面嘅信息，同样亦都要关注考古嘅信息。当年嗰支考古队离奇失踪嘅事，喺行里面唔少有眼力劲嘅人都组队去探一个究竟，点知返嚟之后一个二个都闭口不言，根本就唔提喺嗰度发生过乜嘢事。猛咁追问，问得多，最后都系只讲一句：嗰度唔系活人流嘅地方，属于阴间，唔好再问啦。专帅虽然唔属于老一辈嘅人，但系家底渊源，所以呢自然系知道呢啲消息嘅。因此佢听我讲起咗阿爷曾经去过牙山宝典，佢就有心要一探。佢被嗰个呼去度嘅困扰，而我身上嘅诅咒亦都同嗰样嘢有咗牵连。我哋两个喺线索嘅追查上边方向其实都系差唔多嘅，所以专帅啊即刻决定加入我哋嘅队伍，一齐去一探究竟。